我猜你们一定能想象出我当时一脸的疑惑，而他也是很理解地拍拍我的肩说，没知识了吧，今天南京入梅了。爸爸妈妈让我隆重向你们介绍梅雨，凭借令人窒息的湿度，被尊称为六七月笼罩南京的大魔王，而尤其擅长攻击毫无防备的北方人。还记得去年冬天我跟你们抱怨这里的雨竟然连下了三天吗？现在我必须向冬天的雨道歉，万万没想到，直到我写下这封信之前，雨已经下了接近两周，而且完全没有要收手的迹象。这对于我来说实在是一种非常新奇但也着实令人十分头疼的体验。雨伞突然变成了如衣服食物一样的必需品，衣柜里的衣服突然变得皱皱巴巴，而挂在阳台上的衣服似乎永远也晾不干。爸爸妈妈，我不知道该怎么向你们描述梅雨季节的感受。我还记得在家里的时候，虽然气温也不低，但至少当一阵风吹来的时候，我能感受到明显的一阵清爽。然而我觉得南京的梅雨好像是某种魔法攻击，随雨而来的是洋溢在空气里的闷热，而风带来的也只有拂面的热意。老妈，这下你不能说我买衣服太多，多到穿不完了，因为我现在恨不得每半天换一件衣服，衣服沾上雨水和我自己出的汗，却又悲催地洗完晾不干。我们同学之间都互相打趣说验证谁的衣服比较多的比赛终于来了。而连绵的阴雨带来的绝对不仅仅是热度，更是令人措手不及的蚊虫。老爸，还记得在来南京上学前，你跟我说有南方同事提醒这边蟑螂比较多，但这一个月过去，我发现雨水孕育的不仅仅是体型可怕的蟑螂，更有令我浑身是包的可恶的蚊子们。月初刚刚买的花露水现在竟然已经基本见底，而我的腿上更是遍布了蚊子大军风卷残云过后留下的战绩。怎么样，现在你们俩应该明白为什么上次视频我的手上红红一片了吧。不过爸爸妈妈，你们也不必太担心，虽然牢骚很多，但梅雨季节也让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我开始养成查天气预报照顾自己的习惯，开始探寻洗衣服晾衣服的小技巧，更加开始研究什么样的除湿剂最方便最有效。现在我们陆陆续续考完准备回家，真想让你们看看你们来自干燥大草原的女儿是怎么得心应手的把衣服装进压缩袋塞进除湿剂的。梅雨，梅雨，想说爱你不容易，想说恨你又太狭义。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将继续由我的小伙伴给各位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天空它像什么，爱情就像什么，几朵云在阴天忘了该往哪儿走，思念和寂寞被吹进了左耳，也许我记不住，可是也忘不掉那时候那种秘密的快乐。听阴天说什么，在温暖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 听完这封书信，北方的朋友们可能感受不深，但是南方的朋友一定能够回忆起一度被梅雨支配的恐惧。到了梅雨季啊，湿气重，衣服晾不干，这相机的镜头呢，肯定是也要遭殃的。在这儿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应对梅雨季节的小贴士，那就是铺报纸。关上所有的门窗， 把这个报纸揉成团儿，随便的扔在屋子里边，越多越好，这潮了就赶紧换新的，非常管用。 看来杨洋在信中说的梅雨季让你感同身受啊。对于南方的同学来说呀，北方冬天的雪非常惊喜，但是北方特有的大澡堂和搓澡的习惯，那则是一种惊吓。而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呢，南方的梅雨季节和变异一样的大蟑螂，则是挥之不去的噩梦。 那除此之外啊，还有就是这个粽子的甜咸之争，还有这个豆腐脑的甜咸之争，地域区别一直是争论的焦点。那么大学当中呢，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同学互相之间一定要相互包容，彼此尊重彼此的习惯。 我记得罗素说啊，这参差多态才是幸福的本源。来自不同地方的同学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那交往起来需要磨合，但是和自己家乡之外的朋友交流也有着很多乐趣，可以了解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嘛。 对，是的。而且呢，就是说呀，这个出门靠朋友，大家呢其实都是背井离乡来到外地上大学，和同学们和睦相处，不能将地区作为朋友的唯一标签。 当然友情是这样，爱情也是这样。现在很多人相亲的时候呢，都会提出一系列的要求，包括什么大学本科啊，有房有车等，这些是非常具体的条件，对吧？可以说是给自己的爱情呢也贴上了标签，将相爱变成了一场等价交换的交易。那接下来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鹏鹏写给爸爸妈妈的信，信的名字就叫做拒绝鄙视链，爱情不等于相亲。咱们一起来听一听鹏鹏对于爱情有着怎样的理解。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 只要你。 离开了家乡， 离开了家乡， 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鹏鹏，来自江苏，这是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信。在外旅游还没回家的时候，我就已经能预想到接下来无止境的聚餐，和你们俩的同事朋友可谓是流水的宴席，铁打的吃货。经过去年超长暑假的训练，我已经学会了悄咪咪地坐在一边埋头吃肉，一言不发。每逢有叔叔阿姨提到我的名字，就抬头笑笑，点头装作乖巧，最后还能博得一个懂事文静的好名声。可是今天刚回家的这顿午饭却让我有些尴尬，请客的叔叔是一位高中老师，文质彬彬，笑容和蔼，却突然对我说了一句，小乖，那个男朋友一定得找个北大还是清华的。我正用心对付碗里的烤猪蹄，条件反射地笑了笑，等反应过来他在说什么的时候，笑容就凝固在了脸上。最怕空气突然安静，这句话说的果然没错，我和叔叔之间的气场突然之间陷入了困境。默默地吃完饭，我忽然想到了最近网上盛传的985学校毕业生相亲鄙视链，学校的实力竟然也成了一条重要的择偶标准，不得不让人啼笑皆非。相亲这件事在这个时代愈演愈烈，专业机构也是多如牛毛，即使没到着急结婚的年龄，你们俩对我谈不谈恋爱，结不结婚，也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其他哥哥姐姐的遭遇仍然让我心有余悸，遇到了奇葩男奇葩女，凑在一块儿够两桌饭也大有人在。月老本是一个温暖浪漫还带有一些神秘感的角色，到了现在怎么就变得如此直白功利了呢？在相亲市场上徘徊的大都是父母，摆出自家儿女的条件去寻一个门当户对的男女朋友，甚至给出一个模糊的等价交换的标准，或是追求物超所值的运气。可是恋爱和相亲真的能划等号吗？高富帅和白富美的爱情自然人人称羡，可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碰出爱情的火花，为什么会令所谓的条件更好的一方的父母觉得不值得，觉得孩子没脑子呢？ 大爷大妈们在看肥皂剧的时候，能够对着灰姑娘的故事热泪盈眶，觉得恶婆婆人神共愤，到了现实中怎么又能立刻转换身份指责孩子瞎了眼不实际呢？大爷大妈们总说柴米油盐比爱情更实用，明码标价比好感更实在，可是如果没有爱情，该如何熬过下半辈子的柴米油盐？没有好感，要如何走过以后生活的种种坎坷呢？叔叔说一定要找一个新北的男朋友，殊不知很多时候连男朋友我都懒得找，如果找到了一个985高校的男友，也不过是因为所处的社交圈子都是这样的学校的学生而已。身在985高校，我们接触名校同伴的机会更多，也会因为有相同的话题和爱好摩擦出爱情的小火花。可是没有谁会说出如果他不是985我一定不会和他在一起这样的话。你们说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个985学校毕业生相亲鄙视链，也是一件细思极恐的事情，以后的攀比又会更加上一栏，我对象北大的，我对象清华的，教育下一代时直接可以说你这样子考不上985是找不到对象的。爸妈，我总觉得爱情不是攀比，更不是鄙视，而相亲也不过是增加遇见爱情的可能性的一种方式。遇见深爱，哪有测量一下微积分水平再恋爱的道理？正是因为无数条鄙视链在爱情之间穿梭，让我更怀念你们那个时代的爱情。少年夫妻老来伴，最多的鄙视也就是爸爸嫌弃妈妈做饭难吃，妈妈嫌弃爸爸不会做家务罢了，那才是所谓的爱情呀。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同一时间，将由我的小伙伴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我觉得呀，就是说很多年轻人在选择自己的终身伴侣的时候，他这个标准也是挺飘渺的。那比如说现在咱们很流行的啊，讲究说投缘，要不然说三观相合。那么相比之下呢，这个门当户对的要求啊，似乎就显得是更加容易实现了。 哎，但是我认为啊，就像刚才那封家书当中鹏鹏说的，这爱情不是攀比，更加不是鄙视。小的时候呢，我们听童话故事《灰姑娘》，对吧？灰姑娘和王子身份差距很大呀，但是最后她还是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 那灰姑娘的后续又是什么样的呢？这个灰姑娘她是怎么在奢华的皇宫里边生活的呢？那她作为这个王子的配偶，她肯定要出席一些重要的活动，以她的学识和能力，能不能完美的胜任呢？其实咱们说呀，说这个爱情它是不讲道理的，但是婚姻呢，它不一样。一旦涉及到婚姻，我个人觉得啊，追求这个门当户对啊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个门当户对不是说有几辆车或者几套房，而是说两个人要有相似的成长经历，相似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那能够为了相似的目标并肩前行。那老话里边就说了，说到这个交往啊是谈朋友，男女朋友那就是谈着来的，谈不到一块去呢怎么能做男女朋友呢？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还是蛮认为你定义的这个门当户对啊是年轻人的择偶标准之一。这样说呢，门当户对就是两个人的学习能力、成长速度和对一些基本事物的看法是否一致。 哎，就是这样。那你像大文学家鲁迅啊，大家都应该非常熟悉。 咱们上学的时候，这一怕周树人，二怕文言文，三怕写作文。这周树人呢，就是鲁迅的本名。那鲁迅的第一任妻子朱安呢，是一个传统的女性，擅长女红，但是不识字儿，小脚。鲁迅呢，当时在日本留学，被这个母亲啊骗回国结婚。那鲁迅呢，就对好友许寿裳说过一句沉痛的话，他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的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所以，按照双方父母的观点呢，这两个人应该是门当户对。一个是家道中落，祖上是大官，一个是当地的富商之家，那这样的搭配在当时人看来是非常正常的。但是鲁迅呢，他是个新派人物，而朱安是一位传统女性，所以他们二人的思想观念差距特别大。 没错，所以婚后的第四天，鲁迅就携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极少和朱安见面。后来呢，鲁迅就遇到了和他意趣相投的徐广平，那二者的恋情谱就了一段佳话。 我看过徐广平和鲁迅的书信往来，在信里面呢，鲁迅和徐广平不仅交流生活当中的小事儿，他们也会交流一些观点呐、看法呀、意见呐。所以比起伴侣，他们两个更像是同学共进的学者在对话。 哎，我认为啊，他们是彼此的这个灵魂伴侣。后来他们的书信往来呢，也被编辑成册，书名就是《两地书》。那接下来的两封信件就摘自《两地书》。广平兄，我9月1日夜半上船，2日晨7时开，4日午后1时到厦门，一路无风，船很平稳。这里的话我一字都不懂，只得暂到客寓，打电话给林语堂，他便来接，当晚即移入学校居住了。我在船上的时候，看见后面有一只轮船，总是不远不近地走着，我疑心就是广大。不知你在船中可否见前面有一只船否？倘看见，那我所选你的便不错了。此地背山面海，风景佳绝，白天虽暖，约87-8度，夜却凉，四面即无人家，离市面约有10里，要静养倒好的，普通的东西却不易买，听差懒疾，不会做事也不肯做事，邮政也懒疾，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都不办事。因为教员注释尚未造好，据说1月后可完工，但未必确，所以我暂住在一间很大的3层楼上，上下虽不便，眺望学家。学校开课是20日，还有许多日可写。我写此信时你还在船上，但我当于明天发出，则你一到校，此信也就到了。你到校后忘记见告，那是再写较详细的情形吧，因为现在我出道还不知什么。讯9月4日夜。 My dear teacher, 昨到你住的梦渊旅馆奉访后，四妹领我到永安公司买的小手巾6条，值1元，算来1条不到2角。晚上又游四川路广东街，买雨伞1把，也不过几角钱。访了2处亲戚，都还客气，留吃点心或饭，点心是吃的，但饭却推却了。今天又往先师公司等，先得皮鞋1双，值3元，又信纸6大本1元。此外又买些应用食物，不敢多买，因为我那天看见你用炒饭下酒，所以也想节省一点。今晚7时半落广大轮船，有2位弟弟送行，又有大安旅馆之茶房带同挑夫搬送行李，现在是已在船中安置好了。一房2人，另一人行李先到，占了上隔床，我居下隔。现只我1人在房，我想欲有机会，想说什么就写什么，管他多少，待到岸即投入邮筒。但临行时所约的时间，我或者不能守住，要反抗的。船票25元，连杂费约共花30余元，余下的还很不少。 又大恩旅馆自户一直招呼志愿，使费大约叫自己瞎撞的公道，且可靠，这也足以令人放心的。船中热甚，一房竟悉为我一人，也自由也寂寞。船还停着，门窗不敢打开，闷热极了。好在虽然时时醒来，但也即睡去，臭虫到处都是，不过我尚能安眠。睡起见水色已变浅绿，泛出雪白的波头，好看极了。因为多年囚禁在沙漠中，所以见之不禁惊喜。但可气的是，船面上挤满着人、铺盖、水桶、货物，房的窗口也总有成排的人，高高的坐在箱子上，遮得全房漆黑。只是因为今晚独自在船，想起你的昨晚来了。本来你昨晚下船没有，走后情形如何我都不知道。晚间妹妹们又领我上街闲走，但总是目的一件事压在心头，十分不自在。我因想此别以后的日子不知怎么样。 Your HM。 那听完这两封信呢，我觉得鲁迅和许广平的感情不像是一般年轻人那样的比如说热情奔放，他们这种感情的感觉啊，是非常细微的。那从字句中自然流露出的感情没有一个爱字，但是读完之后呢，却能够让人感受到他们之间真挚的情感。 是啊，这鲁迅看到后面有一艘船在走，就想着许广平是否在船上，而许广平呢，牵挂鲁迅下船之后的情形，就像是有一件事儿压在心上，就连和姐妹们逛街都不痛快。这二人之间的相互牵挂呀，就从这两个小细节之间流露出来了。 确实是这样，而且就是说从称呼中也可以看出来，在这两封信里边啊，鲁迅称许广平为广平兄，这许广平呢叫他 my dear teacher。 后来呢，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的爱称那是越来越亲密，还曾经互称为比如说这个小白象和小刺猬。那有一封信里边他俩还创造出了算术等式的称呼，那就是小刺猬等于小莲蓬等于小莲子。 我想象不出来啊，就是鲁迅横眉冷对的然后叫小刺猬那个样子。反正他们之间的感情呢也是细水长流，令人称羡的。那咱下面呢是一小段广告时间，稍后呢请您继续关注青春联盟周末版之家书情感线。 一封家书情系心头，千揽思绪难解乡愁。全国首档大学生说给父母的话家书项目全网倾情发布，发起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节目平台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新媒体支持蜻蜓 FM， 携手运行倾听未来。 大学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我心底惦念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感情记忆。 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傻傻看夕阳，阳光你 秋天。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午后，你与我邂逅在校园。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九八二青春联盟，年轻的每一天，与你分享最熟悉的青春。 大学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我心底惦念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感情记忆。 看见未来，生而不同。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郝兰，欢迎收听 FM98.2 和蜻蜓 FM 共同推出的青春联盟周末版家书情感线。 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一心。上半时段呢，我们讨论了关于爱情的种种可能，那下半时段我们要来分享感人至深的亲情。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小雨写给爸爸妈妈的信，那信的名字叫做爸妈，对于养老你们真的不用过于担心。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只要你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小雨，来自浙江绍兴，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339公里。这是我写给爸妈的信。爸妈，前两天我看了一篇推送，这里面写到，有一次在一档节目里，嘉宾们讨论父母对孩子说的哪句话最伤人，其中有一个嘉宾提到了一句他母亲对他说的一句气话，那便是以后老了也不指望你养，我自己过。说罢，竟有几乎98%的听众纷纷附和，表示都在不同年龄听自己的父母说过类似的话。我不禁也开始在脑海中搜索自己是不是也听过你们说过这样的话。我有些遗憾地发现，确实有过。还记得有时候假期回家，就想让你们全权照顾我的起居，自己无所事事的在家里尽情休息。老妈时常会抱着一盆我刚刚换下的衣服，一边去洗一边随口唠叨几句，都那么大了，自己的衣服还丢在那边等我来帮你洗，以后我老了谁帮你洗啊？算了，我跟你爸老了也不指望你养，你把自己养好，不要来麻烦我们就可以了。我当然也清楚老妈不过是随口说说，可能话里更多的是对于现在已经是个大学生的我，却依旧不能够自立的担忧，也可能是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有时做事为自己考虑的太多的调侃。但我希望你们能够不要这么说，一方面是不要如此草率的给自己的晚年定性，另一方面便是不要如此轻易的给我定性。确实，养儿防老这个观念是我们国家自古以来的传统观念，并且它现在依旧十分普遍。 结合道德伦理上需要恪守和发扬的孝道，以及现实的老年人养老问题，这个观念有其深入和传承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我认为，若是父母在与子女交流的时候，时不时地冒出几句带有这样含义的话，不管自嘲也好，激将也罢，都是很容易使对话变得不太愉快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我的感觉便是，它让亲情变得不那么温馨紧密了，而因互相索取回报而加了几分利益交换的成分，这也就自然地形成了疏远和隔阂。你们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父母抚养我们茁壮成长，长大成人之后，我们的内心必然怀有感激和爱意。等你们老了之后，为你们养老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感情表露和关系维系。但你们有时这样的话，可能给我们之间的紧密关系简单的定性，将我们推远，尽管这并非你们的本意。我希望你们不用过于担心我的自立问题，还有你们的养老问题。我现在作为一名大学生，在年龄上已经是个成人了，但还要面临踏上真正的社会，面临开始就业的过渡阶段。这同时也是我作为被你们事无巨细地抚养长大的角色，到开始担当起社会家庭责任照顾你们的角色的蜕变过程。我可能有时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能力可以为你们做些什么，有时还会任性地想继续做被你们宠的孩子，但我也在逐渐地记住你们每一年的生日，对你们说第一声生日快乐，给你们买小礼物。我也在一个人在外时尽可能地想到和家里多打电话问问你们的近况。我也期待并珍惜着每一次家庭的一起出游，为他做些更完善的计划。这些可能听起来有些不成熟，但我会努力去做。随着逐渐踏上社会，慢慢完善，让你们去感受，在你们老了之后，给你们足够追求自由的空间。但同时，我更加希望的是，你们能够把目光稍稍聚焦的近一些，把握当下，及时行乐，不留遗憾。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同一时间，将由我的小伙伴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确实，像这个小雨在信中所说的，所有人呢，都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听父母说过这样一句话，那就是，你顾好你自己就行了，我们不需要你养。那乍一听呢，是一种有别于养儿防老的新潮观念，但是实际上啊，使得原本温馨感人的亲情掺杂了利益交换的意味，反而将这个孩子推远。 哎呦，还真是这样。父母说出这句话呢，本意是为了孩子考虑的。年轻人为生活为事业打拼已经筋疲力竭，父母不想再让自己成为孩子的负担，但是父母永远不可能成为孩子的负担。家人的意思那就是爱和责任，所以作为孩子给父母养老它不是负担。孩子最担心的是子欲养而亲不待。那么下面给大家分享到的是紫光写给在天国的爸爸的信，信的名字叫做现在吹来一阵风，我都会觉得是你来了。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只要你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 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叫浪子高，今天我想跟你们谈谈我和爸爸的故事。以前他很少看我写的文章，我也不喜欢被他看见。那时候写了好几本日记，悄悄地放在抽屉里，以为有一把锁头，抽屉那就是安全地带。可能他偷偷翻过，因为每次日记本都在抽屉里的不同位置。现在想想，他心思真不够缜密，太不适合干坏事。我写过了无数人，我的朋友，我的同学，街坊四邻，甚至一面之缘的司机，就是没有他。终于到现在，我真的开始写他。我独自一人坐在电脑前，敲打着键盘，小心翼翼地写每个字，每句话。他很早就在外闯荡，错过了无数场我的家长会，他甚至连我的老师都认不全，知道班主任的名字，但即便路上遇到也认不出来。他从不过问我的学习，我今天上了些什么课，有些什么作业，需要些什么材料，他一概不知。他给了我最大的自由度，让我做喜欢的事，听喜欢的歌，走喜欢的路。我沉迷于漫画的那段时间，他没有阻止，反而是我妈骂得呲牙咧嘴。我开始看小说的那些日子，他没有多问，反而是我妈在旁边絮絮叨叨。他的立场很鲜明，总替我说话，就像是大雨天里有人帮你撑伞，天黑时有人给你开灯，你觉得一切都很好。我在一年级的时候对数学还是很有兴趣的，被老师选去参加了竞赛。动身前一晚，我自信满满地要求他买一辆赛车回来，等着给我庆功。但通常这种故事都没有什么好结果。果然如此，我们一行八个人最后除了我之外大家都拿了奖。我的数学老师很善良，他不忍心看到我掉眼泪，于是颁给了我一个鼓励奖，也算是个奖吧。我带着无穷无尽的羞愧回到家，看到他忍不住就哭了出来。他措手不及，压根就没有做好准备，他也不会安慰人，只是一个劲地说，好了好了，不要哭了。吃饭的时候我甚至不敢夹菜，不敢出声，就像犯了大错一样，不敢抬头。他拿出了赛车，又给我夹了些菜，都是我最不爱吃的菜，但我含着泪吃得干干净净。他是个不服老的人，头发白了就跑去染回黑色，不喜欢深色的衣服，因为觉得那样显老，穿牛仔裤运动鞋，走路步子很快，声音清晰洪亮。接电话的时候习惯稍稍抬起下巴再大声说话，和我走路的时候喜欢把手搭在我的肩上。他是看着我一点一点长大，而我也是看着他一点一点老去的。他走的时候不到40，我去医院探望他，那时他已经住院有一段时间。他一身蓝白条纹的病服，坐在床上玩手机，看起来精神挺好，我们聊了很久。我走的时候他将我的手紧紧握住，能明显感觉到他的手掌热得滚烫，他还在发烧，我安静。我伸手要去摸他的额头，却被他阻止。他只是看着我，恨不得多看几眼，然后嘴里吐出几个字，没事的，别担心。我说再过几天就可以回家了吧，他点点头笑了。 那时候离中考只剩下两个月，就像现在，危机感与日俱增。他觉得我本来压力就大，他的病又给我帮了倒忙。在电话里，他总说一切都好，一切都好，却只字不提病情。我说我近况很好，我心里明白。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有天晚上下了雨，房间特别安静。我常常喜欢写些话在小纸条上来鼓励自己。那一刻想了想现在自己的成绩，理了理自己想要的未来，觉得不应该再这样堕落下去了。我弄了一个倒计时挂在了床头，每天起床狠狠地撕下一页。现在看起来很傻，可是当时我是下定决心要为中考豁出去。我想打个电话给他，看了看时间，将近午夜，我就放弃了。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见到他，听说他转院了，又听说他查出病因了，再听说他病情好转了。最高兴的是，听说他过几天就能出院了。有天早读时，我的班主任找我谈话，他说我要把心思都放在学习上，现在医疗水平这么发达，没有治不好的病。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顾着点头。我看着他坚定的眼神，轻而易举地就被他说服了。我注意到他刚洗过眼镜，镜片看起来特别干净。我再见到他时是在手术室里，那是一场失败的手术。他的嘴巴张得很大，满脸胡渣，特别碍眼，眼睛比任何时候都要大。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面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走的。我看见他紧握双拳，后来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的手指扳出来。只有在目睹一个人离开的时候，你才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什么是无能为力。想把自己的体温传递给那冰凉的身躯，却办不到，你才知道什么是绝望。世界末日也不过如此了。那年 iPhone 4还没有出来，一统天下的是诺基亚，他用诺基亚 N78 申请了 QQ， 取了个网名叫追风。后来他有了一些很好的网友，有时候会约去来几班斗地主。他上瘾，常常是输光了所有的欢乐豆才肯罢休。他开始自拍，隔天就传了很多张照片到空间里，即便他是扑克的人，他也自得其乐。他给相册加了密，我试着去解，尽可能的去猜他的心思，他的生日，他名字的拼音缩写，甚至我的生日。我用了各种排列组合，逐一失败，气急败坏，心里无比失落。自从他走之后，他的头像就再也没有亮过。我去了他的空间，翻每一条说书，翻到底了，我才意识到他已经不在了。我给他留言写了很多条，他的手机号从无人接听到欠费停机，再到后来变成空号。我舍不得删掉他的号码，我舍不得删掉他发给我的短信。其实这样也好，他可以把 QQ、手机号，所有的所有一并带走。整理旧物的时候，翻出一本他的日记。1999年到2000年，他在里面歪七八扭地写着：自由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我往后翻，轻轻用手指将灰尘抹去，他还写1997年农历4月16号早上6点小儿子出生。好家伙，他连这个都记了下来。现在我谈论他，常常会想起很多件小事，串在一起，他的模样就愈来愈清晰。5月29号那天，他没有我，就是在一夜之间，我觉得我长大成人了。现在我摸了摸下巴，发现胡子也有不少。我看着镜中的自己，想象的却是他年轻的模样。我挤出笑容，在镜中是他上扬的嘴角。我开始抽泣，在镜中是他安慰的眼神。我大喊，他微笑；我沉默，他微笑。我恢复了笑容，他笑中带着泪花。他永远地停在了37岁，而我现在站在17岁的路口。我面临着一段青春的结束和另一段青春的开始。在每个十字路口，我需要做个选择的时候，我回头看了看，发现他已经没有了。或许我更能明白，爸爸的建议是有多么的重要和珍贵。总有一天，我活过了他的年龄，然后比他还老。到现在，我明白，一个人没有了，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忘记除了他已经不在了的所有事情。可是我还是会偷偷地想他。春天来了，我想他；秋天走了，我想他；开心的时候，我想他；难过的时候，我想他；我在学校过得很差劲的时候，我真的想他；我收到一些稿费的时候，我也真的想他；我谈恋爱的时候，想的是他会不会喜欢我的他；我失去爱情的时候，想的是他会不会也跟我一样觉得悲伤；我担心别人会忘了他，又害怕别人会提起他。离高考还有3个月的时候，我从学校搬了出去。于是每晚从学校离开的时候，我都会看到一些家长在校门口，在路上，甚至在家楼下，他们和自己的孩子肩并肩地走着，你一言我一语的交流。我还是会想起他。没有人会知道，我特别羡慕那些有家长接送的孩子，哪怕他们吵架吵了一路，我也觉得是一种幸福。以前小学的时候，他会牵着自行车在校门口那棵大树下等我出来。无论老师拖课多晚，亦或是我做值日做到多晚，他都会耐心地等待。我坐在车后座，双手环绕着他的消瘦的腰，他的骨头又硬又大，在他的腰上实在找不出多余的肉。在其他同学陆陆续续地被家长接走后，我开始走出校门。每晚10点多的时候，保安坐在门口，我跟他们打招呼，他们笑着回应。我遇见过一对老外，两个醉汉，几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还有几条流浪狗。我和他们孤独地擦肩而过，他们投我以孤独。不过你走了也好，以免未来总要担心你要走。 这篇文章如果你看得到，就请给我一些指示，哪怕现在吹来一阵风，我都会觉得是你来了。 如果你未够荒谬，被全民谈论的疯子挽着手， 现在吹来一阵风，我都会觉得是你来了。我只希望这阵风能够停留的久一些，再久一些。哎呀，紫光这封信当中啊，表达了对父亲的怀念、依恋，感人至深。 嗯，对，任何的失落呀，都意味着改变的发生，改变了稳定生活的一切，也改变了让人感到安心的环境和身份。这个呢，非预期的改变，带来一波波的陌生，还有一波波的挫折，或者是一波波的需要去适应、去学习的情景。 所以，如果你正在经历这种巨大的改变，我希望这段话能够帮助你度过这一个特殊的时期。这是来自科学松鼠会的一段话。如果每个人都是一颗小星球，逝去的亲友就是身边的暗物质。我愿能再见你，我知我再见不到你，但你的引力仍在。我感激我们的光锥曾彼此重叠，而你永远改变了我的星轨。纵使再不能相见，你仍是我所在的星系未曾分崩离析的原因，是我宇宙之网的永恒组成。今天节目中，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几封真挚动人的家书，你是否也有家书想要寄出呢？对于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闺蜜朋友，还有心爱的他，欢迎你把你想对他们说的心里话写成书信分享给我们。 我们的电子邮箱是 rbc@fm982@163.com， 家书已经在982青春联盟平台播出，将入选蜻蜓 FM 家书节目，透过互联网让更多朋友听到你的心声。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青春信件。下期见。 写信告诉我让